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一起来聊的话题，说是突然一个瞬间呀、啊、就觉得身边这个朋友挺靠谱的。 嗯 啊，就一开始没发现，但是后来呢慢慢接触啊接触，发现哎真好，这是遇见事儿了，对吧、 哦、对对对对， 哎 嗯嗯， 在事儿上之后哎就看出一个人的真心来了， 就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真的出现了， 对， 或者他真的是伸手帮了你一把， 嗯，就突然间发现 了、嗯、你一下 啊，对，本来你在这个河边帮了你一把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身边的这位朋友和他发生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呢，在关注资讯之前呢，首先还是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看看白天呢是阴转晴，早晨呢东北部山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北风一二级转三级，这个最高气温呢是17度，相对湿度35%，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是3度，相对湿度70%，尾号限行4和9。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首先来看呢，在上海啊，网传小朋友过万圣节的时候，在一家便利店抢拿糖果、 哎， 家长不仅是不制止，反而在一旁拍照。爆料人也是说呢，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小孩子不懂事，但是大人不能这样。 嗯、 但是当时的店方就回应称了，说店员主动买糖果请小朋友吃的。 啊，原来是一个误会， 啊、 是一个误会。但是我就在想，这种行为是否好，是否得当？ 我觉得首先得让孩子正确理解这个万圣节的意义吧、 嗯哎。 如果真的是让他们觉得真的哪家的糖果都能抢的话，就不好了。 对啊，再来看看同样是这个节日哈，幼儿园的大小节日都要过，家长其实挺崩溃的，能不能不要想着这个叫家长去做手工了 啊？每逢佳节呢，幼儿园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少不了呢给家长布置任务。为了不让孩子失望啊，家长们就得像开挂一样。但是呢，也会有不堪重负的时候，纷纷这个大吐苦水啊。比如说像这个今年的万圣节，谁家还没几个这南瓜要刨了呢？ 真的是，前两天跟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网上特别热的一个帖子，就说 啊， 就说自从孩子上了幼儿园，就是 孩子没什么进步，自己琴棋书画全都能了。 对，你会发现，哎，哪家的家长忽然间站在小区这个垃圾桶的门口等着收瓶子？他家孩子今年入园了，有收瓶子的，然后纸箱 哦， 纸箱跟这个大爷大妈抢这个废弃的纸箱，还有呢，就是为了孩子好像是做一个要用的冰棍的那个棒，然后 坐飞机， 然后就家里买一箱冰棍，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完然后把那个、把那个就攒的， 哇， 真的很不容易。 对，但是就是你从不同角度来说，这是不同的感觉。比如首先说，这确实是给家长布置这任务之后，给家长也创造了一个亲子互动的这么一个时间，对吧？ 对。 但是就有的时候呢，它变味儿了。第一个是这时间有限，孩子呢一般就玩儿，你说拿不出一成型作品吧，到明天你说这班上人家都拿出成型作品，人孩子一拿出拿不出手，就觉得孩子也没面子，那只能是俩大人或甚至这个4、5个大人一块儿动手把它完成，跟孩子没什么关系。 就全家总动员，赶上心大的家长嘛，别人拿小金鱼，他拿一条大鲤鱼 啊，对， 这太流行那个，就是老师说。明天请小朋友们带多肉过来， 哎， 然后一个小朋友带了一块猪肉， 对对，所以说就避免这样的事儿出现，还得家长去努力哈。就像前段时间你说分享这事，我也这一家长跟我分享， 讲来， 就是这个身高比较高大、比较魁梧的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呢，就你看起来就很爷们这么一个人嘛。让这个孩子跟去万圣节，还得他也穿一个古怪的服装，化上妆。 那他扮成什么？ 不知道啊，这老师给打电话说你那个来的时候想着化上妆，我还得化妆呢，你给孩子化还不行啊？说不行，你也得化，你也参与。我化什么？我这晚上还有事儿呢，我化完怎么出去了？没事，那能擦亮，你来不来？我们帮你化也行。哎，所以说挺有意思哈。 对， 继续吧，关注吧。同样是在这个节日哈，这个网友啊拍到了一个在机动车驾驶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啊，当然这是在外国，打 扮成了闪电啊，对，然后呢，小哥的这个自我啊，放下能力满分，估计一整天都不会有人想找他办事了。也有网友评论了，说然后就可以慢来了。哎，还有网友啊也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哈哈哈哈。 对，这个是《疯狂动物城》， 对 吧？里边， 对， 我相信就是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那只兔子和狐狸之外，就是这只闪电了。 对，闪电有的时候人气会超过兔子和狐狸，真的是逆袭了， 戏太足。 对对对， 太抢戏， 而且打扮成闪电可以超速啊。 对对， 被交警拦住一看，哦，原来是闪电，可以原谅一次。 对，但这是在动画片当中的啊，而且我们看这张图片，其实有点那意思。无论从服装啊、领带， 对 吧？还有这个头套，挺像的，挺像的。 对对对对， 哎，我估计这反而啊，如果说没什么着急的事儿，这不仅仅是不能给自己放假，找他办这事儿的人会越来越多。 大家排队 都想感受一下， 对 对吧？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继续来看，在河北的衡水，那么大爷大妈呢是将麻将桌搬到了篮球场，因为活动范围被缩小了，篮球爱好者呢只能是打半场。 哎， 那实拍偶尔这个篮球还会掉到桌上，然而大爷大妈却说打篮球跟打麻将不冲突，一场两用。 嗯， 这是心大的大爷大妈呀。 对，确实是 真的有点打扰别人了。 哎，有点啊。所以说也希望大爷大妈们能够稍微的呀，也想想这个年轻人的感受。 是啊， 对吧？也互相理解一下。 嗯， 是不是？不成您这个换个时间，中午最热的时候，人家不打篮球的时候，您在那支个台，对吧？这也不合适。反正这我觉得还是啊，物尽其用吧。就是这场地是做什么的，还是让他这发挥到这自己最大的用处， 对对对， 是吧？我们再来看看秋高气爽啊，这个空气呢慢慢变得干燥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呢，这个秋季啊是头发大减产的这季节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呢，给人信心和力量，而这毛发稍微稀少或脱落呢，则会使人啊产生这个心理和精神的困扰，特别是在工作呀、找对象的时候，稀少的头发呢，容易造成人的这个严重不自信啊。据统计呢，我国约有1.6亿人深受脱发的困扰，其中男性是1.3亿。今天呢，就来这个首先教您这个如何检测一下您这个脱发的情况哈。或者是这个如何在秋季呢护好这秀发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看20岁左右的时候呢，人的这个头皮啊，是大概有10万根的头发，其中呢约90%呢处于生长期，1%呢是处于退行期，8%呢是处于这个休止期。正常人呢每天会脱落约50到100根的头发，不过呢每天也会有大约啊等量的新生的头发发芽。如果说平均的每天掉头发超过100根了，并持续3个月以上了，那就一定要警惕了啊，需要及时的就诊查明原因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脱发的方，这个检验头发的方法啊，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从头发根部呢，轻轻的捏住您的50根的头发，哎，向外这么一捋，如果说这个头发脱落不超过1到2根，代表大致正常；如果说每次都已经超过6根了，则就需要注意了啊，就需要那个注意，是否应该检查，应该这个至少5天不洗头发了啊。再来看看这个几种错误的方法啊，其实是特别容易脱发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秋天的时候呢，头发这个本身呢就容易脱落啊，若此时呢洗发护理呢不得当，哎，可能就会加重那脱发。以下7种这个洗发错误呢，极易引起这个头发的脱落，应该避免。首先我们来看看呢，洗发水直接的涂在头上，这不对。平常我们想的，这就是这个洗发水不涂头上，涂哪儿啊？这往哪儿放啊？ 是啊， 对吧？其实不仅仅是这样，你看这样呢会使这个发根啊松动，可能会造成这个异常的脱发。洗头发之前呢，就应该先用梳子梳开头发，用清水冲一遍，以去除这个灰尘和头皮屑。然后呢，把洗发水倒在手上，加水，然后揉出泡沫，再涂在头发上。我相信好多人洗头发都不是这样的， 是就直接把洗发水挤到头发上了。 对，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错误的洗头的方法。 哎， 比如说洗头的水温过高也是不好的。 嗯， 在洗头的时候呢，水温过高会损伤毛鳞片和头皮。那对于油性油皮来说呢，高温呢还会刺激 皮脂屑呢加重头皮出油、 嗯、 最适宜的洗发水温呢应该是控制在38度到40度之间。还有呢就是先洗发后护发，那许多人其实洗头呢是习惯先用洗发水再用护发素的， 嗯， 但是如果头发干燥的话可以先涂一点护发素冲洗干净之后再用洗发水，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嗯， 这样呢是有助于保护头发的角质层，避免开裂脱落。那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完洗发水仍然是需要使用一遍护发素的。 嗯，就 用三次了。 就是、对，你不是两次？ 啊，不是，就是三个过程。 三个过程，对，加上洗发水， 三步 了。对对对对、 嗯。 还有呢，就是护发素呢不及时冲掉，其实这是不对的。很多人认为，哎呀，这护发素是不是在头发这停留上时间越长，就护发的效果越好呢？其实不然啊，长时间涂抹并不会提高护发素的吸收的效果，反而呢会令护发素呢粘附于头发，清洗的时候呢容易破坏头发的角质层，甚至是引起掉发。建议呢护发素涂抹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 嗯，还有有关护发素的就是，护发素涂到头皮也是不对的。 啊， 护发素呢是跟洗发水不一样的，针对的只是头发而已。 哎， 如果是涂抹到头皮的话，一旦有残留容易堵塞毛囊引起脱发。 嗯 嗯，再来看呢这个清洗护发素不彻底，那如果护发素有残留在阳光的照射下可能会引起头发变颜色。 嗯， 那所以呢建议涂抹护发素以后呢要用温水去冲洗干净。 嗯，还有就是洗完不马上擦干，如果说任头发自然的风干，这个过程呢头发角质层一直张开着，容易沾染空气当中的尘埃啊等等这些脏东西，可以用吹风机的这个热风档啊去迅速的吹干头发表面的这个水分，再用呢冷风档呢去吹一会儿啊，使这角质层的闭合。所以说这个在洗头发的时候啊还真是有些需要我们注意的， 是 对吧？ 是 嗯，包括这个其实我们还有几招啊去帮助大家去减少脱发，比如说像这个保证充足的睡眠呀，还有避免长时间和电脑接触啊，增加这个谷物果蔬的摄入啊，还有包括这个洗头发别太勤啊，用木梳子梳头啊，减少染发烫发，公共游泳池呢去戴泳帽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帮助大家去减少脱发的。 对， 嗯，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注意一下这几个方面。 哎，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范玮琪、郭靖和张韶涵的一首《微笑的起点》。 嗯，同时提示各位，咱们一起聊的话题说的呢是这个偶然间啊发现这朋友真挺靠谱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用微笑代替眼泪，用爱画出起点，用温暖的双臂做你堡垒，让黑夜不漆黑。我们用汗水盖新花园，看孩子依旧天真无邪。说好要敞开心去面对， 好要敞开心去面对，把过去的回忆留给昨天，今天起要某个天，小宝贝不气馁，我们唯一的缺故事还没有走到终点，在有爱的世界 是一首微笑的起点，讲的也是有关友情的。 对， 嗯 嗯，微笑的起点。 对， 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这朋友特靠谱的事儿，就哪一瞬间你就觉得朋友特靠谱？ 嗯， 靠得住，对吧？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都会感受到朋友给你带来的一点点温暖。 比如说， 就比如说你特饿的时候， 朋友有一个包子掰给你一半。 不是你特饿的时候也觉得正在发愁，哎呀，就是 现在 早饭没有着落的时候， 我想问问，就是现在这种这个生活条件下，还有人为早饭发愁的啊？ 就你特忙嘛， 啊、 哦，你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时间去买早饭什么的。这时候朋友忽然说：“哎，昨天剩下的包子掰你一半。 ”为什么必须得昨天剩下的？ 你有身边都是这样的朋友吗？ 哦，那还真是好朋友。哎，上礼拜那粥你还喝不喝了？分你半碗啊。对，确实，其实当自己这个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一个人啊，有点吃尽吃力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一朋友微笑的冲你挺身而出，我跟你去啊，是不是？哎， 对对对， 我帮你啊， 嗯、 哎，我跟你分享啊，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心里特痛快，对吧？ 对， 觉得这个靠谱，这人真靠谱。 对，而且我近期的一个。特别喜欢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痛快的一个人。 哎， 就 是痛快。 你像这种被动的人，你其实特别希望别人主动。就当他主动的时候，你觉得超幸福。 你粥喝不了，我帮你喝。你串给我，来来给我。 我勇敢的站出来。 嗯，这时候我估计你也不会被动了。 还是呢。 啊，今天来说话题就是说这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就觉得特靠谱，哪一瞬间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看看这个大家的说法。恒先生他先说的，说很多人一起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他会照顾到大家的情绪。嗯， 恒先生， 啊， 好， 怎么了？ 嗯， 恒先生怎么了？ 没有，我觉得恒先生多好，我想来树小姐。 不，人家是永恒的恒，好吗？ 哎， 恒先生啊，恒先生，恒先生，他说了很多这个人一起照顾大家的情绪，对吧？ 嗯， 会这个注意到这个大家的一些这个。 你想说什么？ 哎呀，不是想起树小姐了吗？就是会哎考虑到大家， 嗯， 对吧？ 嗯，树小姐，开玩笑啊。 嗯， 大树说了。剪子是倒着还给我的。 哎，你看，这其实也是为别人着想了， 嗯， 对吧？尤其还刀还剪子的时候，其实都有方法，对吧？ 这个好像必须得这样，从小就家里要求是这样的。 但你会发现，其实当你觉得这大家要求的时候， 嗯， 有些人给你剪子可不是那么给。 哦，也是， 对吧？ 是 直接剪来这剪子。 对，是比较细心的人。 啊，对， 嗯嗯嗯， 对，哎，还有这个，看看其他未来，他说了。说这个只是这单纯的呀，这个抱怨几句，哎，却一声不吭的就帮我把问题解决了， 啊， 就是那种话不多，话不多，你说完之后掏着刀就出去办事儿去了。 这个你不要涉及到危险品嘛，你换一个。 不是， 换一个。 他说我后备箱啊有半扇猪肉， 哦， 拿着刀吭吭出去，给我， 哦， 哎，给我就卸了，给我脱骨去了。 你这都是些什么朋友？随身带兄弟。 对，不是人家就家里边拿着这个刀吗？啊， 嗯， 是不是这两天看警匪片看多了啊？ 我重新来一遍。 嗯， 就我刚说，没怎么说呢，就刚提一句， 嗯， 我朋友拿着面包就冲出去了。 你是有多饿，必须得带着面包的事儿。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嗯，说。 突然下大雨没有带伞， 嗯 啊，躲在车站下面发朋友圈吐槽， 哎， 他看到以后问你在哪儿啊、 嗯， 然后就来接我了， 嘿。 这不是要追你吗？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是不是、啊？ 对， 感觉就是这样的，这样应该是这样的。 这感觉是这样 啊。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异性之间。 嗯， 哎，嗯，我接你，哪儿呢？位置发给我。 其实我觉得同性之间也有特别这样的 少，尤其男性同性之间，傻不会旁边没把伞啊，一般就这样。 哦，男孩子不会， 对，就一般。 女孩还行， 你说互相男的，要真有一人说一个男的问你。你在哪儿？我去接你。你心里其实也挺别扭， 咯噔了一下， 对，有点害怕，有点就觉得别扭啊。所以说，一般的异性之间，哎，这一接触，哦，心里温暖。 尤其是还停留在好像是这是我男闺蜜， 哎， 这种阶段的时候，就需要这种的小事情。 我俩发小， 嗯， 我好朋友， 嗯， 这个时候啊， 离在一起不远。 尤其其实你看啊，比如说你男士这个躲在这个里边说等着避雨，一男士进去就别扭，但女士来了之后，其实你心里还是温暖的。 啊， 还这点事不用你接我，其实自己能回去的， 嗯、 啊，甚至其实已经全是了，啊，嘴还得硬呢。 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就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就跟我坐在一起的一个女孩， 嗯， 她是那种特别恬静的一个小女孩， 哎， 然后学习也特别好，唯一就是有点邋遢， 嗯嗯， 就是、 小邋遢， 对对，小邋遢，就不爱收拾东西， 嗯、 然后就她所谓那个男闺蜜，当时我现在想一定是特别喜欢她， 嗯， 就说我帮你收拾收拾，咱们一起收拾，她就是那种哄着她的那种嘛， 嗯， 然后作为她的同桌呢，我就只能默默的在旁边看着， 对， 然后就发 现没觉得你这挺亮的吗？ 哦，没地儿可去啊。 啊 然后就开始那，但男闺蜜就开始给他收拾东西啊， 嗯， 就开始从那个，但是那个桌子底下开始往外掏东西，戳， 哇塞， 那倒不至于，但是最经典的就是 上个月喝剩的粥， 你听我说差不多了，最经典就是拿出一个塑料袋， 嗯， 里面一个黑漆漆的东西， 嗯， 一整块的，说这是什么呀？然后那小女孩就，她特别直率，哦，好像是上周的鸡腿。 啊！ 我真的记到现在， 就从桌斗里边能 桌斗里 上周的鸡腿， 上周的鸡腿 啊， 嗯， 留着还是要吃呢。 他学习特别好，但是你发现他那儿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本就比较正经的书， 啊、 就基本都是什么文摘呀、 人家都回家学 小说呀， 人家都回家学 啊？是吗？ 对我们学习好的一般都不爱露。 上课睡觉回家学是吧？ 上课也认真听， 嗯， 但是下课的时候该玩玩。该看点这课外书，看点课外书。回家是真学呀，挑灯夜读啊，我们天天。 真的吗？ 真就是说是他们好学生啊，都是这样的，真的。 是吗？ 对， 好吧。 所以说，你看这男性和女性之间，你看就是这种小小的，哎，这种啊。 对呀、啊。 挺温暖的瞬间。 挺浪漫的。 对， 哦、 也而且也是靠谱的那瞬间嘛。 嗯。 对吧？再来看一位啊，年糕也说了，说重感冒啊时候，哎，会捂住自己的嘴，不对着别人咳嗽的时候。 嗯、 就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能做到，除了小孩有些不太懂的，基本上这咳嗽打喷嚏知道都是这背点人啊。 就有的人打喷嚏他真的不知道要自己捂一下啊，就是你就很无奈啊， 人家还得说呢，这不知道捂着这个细菌都跑自己嘴里了啊。哎呀，但您不知道不捂着就跑别人嘴里了吗？ 就是 啊。好吧，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哪一个瞬间觉得这朋友真挺靠谱的啊，有些可能是刚刚认识的，欢迎把这样朋友和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哪一个瞬间觉得这朋友真靠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刚刚有朋友说到了送伞的、 啊、对， 嗯， 送笔送桌的，还有一口送大黑锅的 有没有啊？ 是啊，什么有没有？ 有没有这么多啊？ 就那个 大黑锅嘞， 就那个意思，就是有那种暗送秋窝的那种送点秋天的菠菜啊这种。然后也有啊，然后也有一些做特别实在事儿了，就是你还没说话，人家把这个你的烦恼就给解决那种。 你还没说话，他就去把单给买了。 没有这人，不能，有这么傻的人吗？哎呀， 你是没有这样的朋友吧？ 对，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哎，为购买游戏当中的炫酷皮肤啊，男子砸车入室盗窃50多起落网了。近日呢，湖南的这警方也成功的破获了系列砸车入室盗窃案件，依法刑事拘留了犯罪嫌疑人啊吴某。那他也是被这个盗赃物正在追缴当中啊。同时呢，这个经审讯啊，犯罪的嫌疑人呢吴某也是对其呢在这个某地啊这个流窜作案、砸车、入室盗窃等违法事实呢是供认不讳。同时呢，他也交代了，说他不喜欢上学，打工又不能吃苦，父母也管不了，唯独喜欢上网络游戏了。看到很多啊这顶级玩家呢使用的游戏皮肤很厉害，操作起来特别的酷炫啊，于是呢就便想到捞点钱去买皮肤。数月内呢也是累计作案50多起，盗窃财物共计40多万，全部被用来上网和购买游戏皮肤了。 估计年龄也不大哈。 嗯嗯，对。哎呀，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无论是您在这个什么地方，无论是对现实生活，还是对这个所谓这个虚拟的什么网络啊，还网络游戏啊，欲望别太强烈，啊，而且一定要有这个有时有色的玩，千万不能是吧，把它当成那个自己的一个职业，或者也不能说不当职业，就当成自己的生活全部了，那就是快走火入魔了， 失去理智了哈。 对， 对，千万不要图一时之快去犯那个糊涂哈。 哎， 来看看别人懂事家的孩子。来看一名7岁的小孩呢，趴在一台简陋的洗衣机上写作业，不时还掰着手指头算数，非常的认真。 嗯， 他的爸爸妈妈呢是洗车工人，孩子遇到不会做的题呢会跑去询问，父亲呢也会停下手里的活，耐心的给孩子讲解。 哎， 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了。 对，继续来看看啊，现实版的蜘蛛侠，超强臂力，锲而不舍。一个男子呢用非同寻常的方式啊爬柱子的视频也是引发网友的关注了。视频当中呢，跑酷爱好者的这是在柱子之间跳跃爬上阳台，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掉到这马路上，所幸这个成功着陆了，没有受伤。他再次尝试的时候呢，这次是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完成之后呢朝镜头也开心的大喊起来。视频呢一天内就获得600多万的点击量。这视频非常有意思， 是吧？ 对，就是两根柱子，两堵墙之间，大概有那么两米多距离，两米多距离呢，它就像咱们小时候看动画片那种场景，或者都工作这个大片的那种，就是左边跑，右边跑，右边是哎呦，来回窜，一直往上窜，就是你看。可能你看，比如说体力稍微好点啊，能从左边窜，哎，右边再踹一脚，那就算不错了。有些能踹到第三脚，他是一直从左边往上窜，窜到上那个右边那墙，就是普通一墙面，一直这个四肢啊就往上倒，一直倒到阳台上，很厉害， 好厉害， 对， 超强的臂力， 哎。 再来看两名男子呢，是水球整蛊失败了，画风突变。来看呢一则美国拍摄的搞笑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中呢，一名男子试图将一只水球从同伴的头顶扔下，不料呢水球并没有如预料中的爆裂，而是从男子的头顶坠落了，将其整个头部罩住了。那么气球中的水全部流到了底部，垂在男子的下巴处，画风也是相当的诡异。 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俩人这录一搞笑视频，就想看一下慢动作放下水球在脑袋上爆炸那一瞬间，爆炸 的 瞬间，没想到那气球特别争气， 没抱，直接就连水带这球啊套在这人脸上了。你想那是一什么画面吗？然后这人俩人就特别开心的，就哎呀太好了。然后一人站那儿，这不一动不动，那气球就在把整个脸都套着，底下也全是就是那个气球积满水的气球。然后另外一人拿着视频还给拍呢， 太棒了，可以出去讨糖了。 对，但是就提示大家就别这模仿这动作、啊，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啊！嗯、但是偶然有这么一瞬间也挺有意思，咱们分享分享就行了啊。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学生宿舍内啊做饭啊，本来这是一个违反校规的事儿，但是学校考虑了，哎呀，安排是不是给他专门啊提供一场地让他做饭呢？云南大理大学的这一学生啊，经常是在宿舍做点各种美食，油泼面呢、啊。竹筒饭啊，冰糖葫芦啊，是人家样样都会。他说自己喜欢那、好吃啊，喜欢做也爱吃，室友也挺支持的，只要这做给他们吃啊。对，学校查到之后呢，要是你说为他这个申请一个专门这个提供他做美食场地也是不错的。网友说了，去不如去食堂开个窗口得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真的是有，真的是有人就天生对做饭特别感兴趣。 你不知道人家竹筒饭做的，就是里边应该是拿糯米做的， 嗯， 一打开之后，哎呦，黏黏的那种感觉特香。 糖葫芦也不错， 糖葫芦也还可以， 嗯， 就感觉跟我吃过似的，但就是做的像模像样的，最起码。而且你觉得那操作台特简单，但做出这饭啊，让你觉得可不简单，就这感觉。 是是是是是， 好， 嗯，这真得心里有哈。 哎， 来看看吃货的动力。 嗯， 高中男生呢爱吃核桃，所以就发明了剥壳器。 哎， 吃核桃呢，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来剥开哈。 嗯， 山东省实验中学今年读高三的徐同学，由于爱吃核桃，就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夹核桃器。 是的， 这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并且呢是被一家企业相中，以10000元的价格买下。 嗯，哎，这个是一个剥核桃，就因为爱吃啊，发明的这么一利器， 嗯， 剥核桃神器。确实，有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在家里边吃核桃的时候，最夸张把门都挤坏了嘛，为吃过核桃，啊，就是找不到一个真的特别方便那么一个工具。你比如说啊，那时候你稍微年轻点，有的核桃特别硬，真捏不动， 是 拿门夹，拿门夹， 一般都拿门， 后来发现门不结实啊，门都给夹变形了吗？ 对，我其实小时候好像都是那种木头，就是好像 对，就 是那么很牢固的那种。 对对，所以说一夹的之后，那门有可能出现问题，就是不那么严丝合缝了。后来就想找这么一利器，等稍微大点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但好多女士其实夹核桃还是问题，有这么一利器，它这个类似于咱们那千斤顶那个， 嗯， 这个原理， 嗯， 这么一挤，嘎，特稳，这盒子就开了，真好，真好。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智商高的人容易抑郁，一项新研究认为了高智商的人患精神障碍类疾病的风险较高。美国目前呢有10%的人焦虑症啊，研究人员也调查了3715名美国门萨俱乐部啊，这是一个高智商啊为入会标准的这么一俱乐部的成员哈，发现了这个比例是20%。该研究的第一个作者呢也是说到了高智商的人士呢独特的情绪和身体过度兴奋的反应，使他们每天都在遭受痛苦。 这样来说，我忽然不太羡慕那种智商特别高的人了。 我怎么就忽然开朗？为什么自己老抑郁了？就感觉自己老是遭受痛苦，生活当中， 你 一点都不快乐， 你还不快乐？你快乐的快飞起来了。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个话题，说说这个周围特别靠谱的朋友吧。就哪一瞬间觉得这朋友？真棒，真靠谱。 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我们向往的地方》。 我们一生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贪聚之前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归鸟，身躯疲倦的野草，何尝 亲手最后的十年。 当我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翅膀飞蛾扑向那火焰。当我坠落在浪迹于你又怎样，我会像宁静的雪 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唤醒了期许的眼睛。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 要坚定信念，哪怕风雨起。 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翅膀飞蛾扑向那火焰。 当我坠落在浪迹于你又怎样， 大家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这个互动话题，说说哪一瞬间您觉得，哎呦，这朋友真是值得认识啊，特靠谱。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看大家的互动。红润说了，有一次啊，在这个体育大学参加完活动之后，回家的路上，这个车坏在这个四环主路上了，保险公司救援呢要一个小时左右，放好三角警示牌啊，这个正要下车把车推到应急车道的时候，哎，一个打着双闪的车靠在边上停下来了，定睛一看，单位同事，他说呢，看见我这个放警示牌了，就知道肯定车坏了，因为没有拖车绳，然后呢就用自己车用的这个喷枪上的胶皮管子帮我拖到四 S 店，哎呦，暖心。 以后真的就好朋友了， 对呀、啊， 是吧？ 对，你说真的啊，有时候这事儿啊，要不是那种好朋友，人家不是热心帮你，恨不得啊，赶紧一脚油门， 并到左车道，让您看不见， 看 不见，看 不 见，不是，倒不至于闭眼睛，就这意思，就是肯定装看不见就过去。哎呦，没看见呀、啊，打电话，哎呦，那我在环路，我没法掉头了，我过不了，这得了，那你等着救援吧，也得一小时的事儿，对吧？那人家真能就是说肯停下来帮你，这事不容易，尤其是再拿什么找点什么胶皮管子什么的，对吧？再帮您拖个车，嘿，真是挺暖心的。 对， 好，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 啊、 这位朋友也挺暖心的。说这个，自从我看过你妹妹，我就决定你这个大舅子哦，不是朋友，我交定了。 对，这真心实意的觉得你人好，跟你妹妹没什么关系，一听就，是不是？哎呀，杰杰杰也说了，不迟到的朋友啊，会让我觉得哎呦特别的靠谱。 是啊，就不会让你等啊等很久。其实等待人的这个滋味儿， 不好受， 很枯燥啊。 对，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其实大家都不爱等人， 嗯， 但是就经常容易让别人等人， 嗯，啊是啊，来看这个 YW 这位朋友说， 嗯， 他说咱们之间的钱不需要分的这么细， 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没分什么细呀、 啊， 对吧？何里也说了，坐高铁路过他家的时候，他说了，下车吧，我带你玩， 哎， 挺有意思， 嗯， 一块坐高铁。 嗯， 对，走跳，带你玩到我家了啊！ 他说什么呀？ 嗯，不是，就是一块下高铁吗？嗯 嗯， 还有这个林深迷了路，他说了，说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是说能会考虑到别人感受，会尊重别人的意见，并考虑大家情绪的这么一个人，我就觉得特别靠谱。嗯，哎， 情谊与你说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会让别人觉得尴尬。 对。就其实咱说半天了哈，说到这怎么朋友靠谱，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 嗯、 就是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对对 对, 对 吧，就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哈、啊、 嗯， 还有像那个炸啊不认识啊， 炸 什么也不认识，这生僻字啊这个很自然的啊，自己呢这个先上电梯，手挡着门，去商店推门，顾及身后的人，打车自己坐副驾驶的人。哎， 真的，而且如果是很自然的做这些的话，你真觉得他，至少他一定是个很善良的人。 对， 是吧？ 是啊，你看人家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挺绅士的。 你说真的，电梯咱们不是没见过那种啊。 嗯。 哎，等会儿啊，等会儿！这一喊，你可赶紧摁这合上门那键，就生怕多被别人等一分钟那种。 嗯、 有这样的人， 是是 确实有。但是呢，你看人家直接就把手放在这个门边上， 嗯、 为你稍微挡一下，对吧？嗯、第一个很绅士、 嗯， 第二证明对方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性，也不一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你看人家，哎，去商店能顾及到别人的，就一掀门帘子，你先走，一中午没进去。你先来以后后边那往里走，不是，就是说让那么几个自己再进啊， 旋转门的， 对， 来，我来帮你发动起来。 哎， 然后由于转速太快， 咱俩能不能 上进去， 好像越聊越没正形了似的。 来看罐子里的欢博说，不算是朋友吧， 啊， 偶然遇见一位叔叔，过年期间呢，他看望一个老人，在病房里遇见的、 嗯、 老人太喜欢他了，在看到他进病房的时候想跟他握手，他就超级尊敬的快速的搓热双手，一边握手一边说，太不好意思，我手太凉了。 你看看就这种小的细节， 嗯， 小细节啊、嗯， 你笑什么呀？你又想了什么？ 想起相声段子来。 讲讲。 你也尿手上了。不是，这个跟这没什么关系，但突然想起来的啊。哎，超炫的，他说了，说没有女朋友钱，我的钱都是放在他那里。啊，您为什么呢？怎么？ 我就笑到现在啊，我能美什么？就因为刚。 就因为你也尿手上了。有什么可开心的吗？就是对，啊、来看看超炫的啊，他说了，没有女朋友钱，我的钱都是放他那儿的，你就对人家特别的这个信任，两人之间信任。 嗯， 你花我的，我花你的。嗯， 还有这个叫拜拜的朋友说，我经常不带文具啊。 嗯、 哎，有个学期就刚跟他一起上课，他就默默的帮我准备了一整套的文具。 嘿， 然后等到有一次我又忘记的时候，他拿出来给我。 你看看。 好闺蜜。 对，而其实这个很多时候你就觉得真的是当自己啊稍微有点应付不了的时候， 嗯， 然后呢别人帮你一把你就印象特别深刻， 嗯， 对吧？ 对， 你干嘛呀？ 没过劲儿呢还。 对，好吧， 嗯， 再看一个啊，这个满天都是小星星，他说了我摔倒了，他也这个把他也拉倒了，他不是怪我，先问，哎，有事没事，疼不疼？哎呦，特别暖心，觉得， 嗯， 就是心里边想的永远第一个是你，对吧？ 对，我想起来我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友谊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哪里开始？ 就是挺小的，当时可能上初中吧， 嗯， 我在出板报， 嗯， 然后他拉了一下我的手，把我从桌子上拽下来了。 妈呀！ 就一不小心的，他想跟我闹着玩，然后我掉下来了。 哎嘿， 以后就成好朋友了。 哦，也挺有意思，不打不相识嘛，算 对啊， 对吧？ 嗯，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朋友之间的故事哈，我觉得确实是这个。你能人生能多一个知己啊，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对吧？ 嗯， 去珍惜身边的每位朋友吧， 嗯， 啊， 是，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若不是经历艰辛太就不会像现在这男人模样，若不是曾经沧桑悲欢离合，怎能够微笑回头望，可惜错过的时光不再会有，可是这就是人生， 北京时间9:00 FM 986